外国媒体在7月4号到7号期间纷纷报道了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下达命令断然进行火星14型洲际弹道火箭试射，并亲赴现场进行指导的消息。俄罗斯伊尔库茨克体育网、泰国的曼谷邮报、古巴拉美通讯社、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阿拉伯叙利亚通讯社、叙利亚的复兴报、革命报、十月报、祖国报、委内瑞拉的南方电视台、V 电视台、网报 MSN、 老挝通讯社、印度的新兴欧洲报、百万之声网讯社、新加坡的海峡时报、联合早报，以及尼日利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委员会、民主刚果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全印度朝鲜友好协会、白头山捷克朝鲜友好协会的网站等许多国家的媒体，以北朝鲜领导人下达命令进行洲际弹道火箭试射。北朝鲜的洲际弹道火箭将终止美国的核战争威胁等媒体报道了上述消息。新闻媒体登出了金正恩同志的照片，